抗议美国对朝挑衅活动的游行示威近日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前举行，由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主办，有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人士和群众参加。